民进党立委李俊毅今天表示，现任考试委员从2014年9月上任以来，包括李选、王亚南、詹中原等三名市委居然多次前往中国大陆讲学，还担任客座教授、兼任教授等职务。李俊毅质疑，依据他发函给考试院得到的回文资料，考试院是不同意考试委员赴中国兼职兼课，他要求违法的委员应该要下台。考试院今天回应，考试委员都依法依规定填写申请事由，而且具体明确，并且检附邀请函，经过内政部、国安局、法务部以及陆委会审查许可，才前往大陆，并且在返台之后依规定填写返台意见反应表。台北市长柯文哲年底将竞选连任，但是他的两岸一家亲言论也引发了不少绿营基层反弹。曾经担任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控告马英九教唆泄密罪一案的委任律师曾静元，今天到监察院告发柯文哲。曾静元说，根据廉政专刊中柯文哲的财产申报资料，选助补助款用于在选前支出的部分，2018年登记为600万元，2017年却登记为800万元，是否登载不实或者是故意隐匿。而且2015年柯文哲财产申报中有1000万元负债，但是到了2016年就没有负债，现金存款还增加，等于一年来现金财产增加超过1000万元，这些钱超过他全年薪资所得一倍以上，到底是从哪里来？监察院应该要查明。不过曾静元也强调，自己并不代表柯建铭，也没有柯建铭的授意。柯文哲今天被问到这件事情，他说自己听不懂这些指控到底在说什么。市长也是有薪水的，钱的事情他反而不担心，因为钱的事情都是自己的妻子陈佩琪在管，但是他非常有信心，因为都有交代他一定要重复的 check。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3月份的制造业景气概况，景气信号分数比2月份增加了 2.14 分，整体制造业景气灯号从2月份的蓝灯爬升到低迷的黄蓝灯，主要是全球景气稳健复苏，工作天数恢复正常，配合国际原物料行情上扬，国内制造业相关数据年增率都由负转正，制造业厂商对于3月份的景气看法也比2月好转。至于全年预测方面，台经院维持黄蓝灯的预测，主要是后续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台湾经济表现，包括了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大陆新政后续效应、汇率跟国际原油价格走势、苹果手机新品创新程度等，都可能为国内总体经济带来风险。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收盘上涨15点，成为105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92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17点，成为24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7点，成为31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1点，成为104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1点，来到301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成为3551点。日本黄金周今天假期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 29.666 对1美元，台币升值 7.6 分，成交金额3亿58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 109.06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1982 美元。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今天登场，主办单位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吴志健表示，今年的展期共计四天，汇集了22个国家、近350个旅游单位、500个品牌，参展人次渴望突破30万人次，创造百亿元观光收益。有旅行社在现场寄出了日本大阪环球影城门票买一送一限量活动，另外长城线大约有3000到5000元的折扣，其中纽澳线降幅最多，美系团体30000元有找。至于短程方面，澳门暑假未税3000元的优惠要吸引小资族，此外大阪、首尔、巴厘岛等地的机票都有优惠。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举办的时间是今天开始到7号为止，每天上午10点到晚间6点，地点在世贸一馆。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跟临近海域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北部地区今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28到29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3到26度，澎湖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 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认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虽然我的歌没有什么力量，但若是能稍微安抚你的心，可能办得到。福原希己江深夜食堂演唱会，5月11日台南，5月13日台北，详情请洽年代售票系统。 Welcome Music，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52周第五名梁文音，还好。第四名张惠妹，到底。第三名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第二名 Masca， I'm Sorry。 第一名林志颖，我的骄傲。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来到今天 Friday 5月4日星期五， 第一个纪念日， 54545454，今天94那年我18， 兴奋啦， 毕业啦， 那年我18。 我十八，我觉得播到比如说像周杰伦的歌会不会让大家很混淆，因为他出过专辑实在太多了，你乍听你实在是很难分 到底是16还是20还是19还是25、 哪一年呢、 春天散落在这森林，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多情，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这么近的屋顶，装修我的身形，心里空没有 帅的孤寂，我用精美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有你弹奏小胖的夜曲，纪念我失去的爱情，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碎的很好听，手在键盘找感情，我给的思念很伤心，你埋藏的地方就有 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收在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今天为你送上的那年我18呢，时间来到了2005年，所以是哪一年生的呢？我来剪一下， 1987。 1987加，哎，你数学很好，你是数学家吗？ 耶！ 1987，那他今年几岁呢？ 1987今年31岁哦。 31岁的你，你18岁在听这些歌曲吗？ 数不清多少夜晚画在你手心的记号，轻轻靠在我怀抱，闻你发丝淡淡的味道，怀念我们曾经多么单纯的美好，过去的美好，我想有一天我们都能忘掉，想你的星空下，星星不再闪耀。我想我知道，眼泪的味道，曾经付出的每一天每一年，我不曾想到。我想我知道，眼泪的味道，曾经付出的每一天每一年，我不曾想到。 我们进行那年我十八到第二首歌的时候，男主持人赫然发现他今天居然拉链没拉。 哎，你居然是要讲这个？我以为你要说我在做运动。 没有，所以我是提醒大家，不妨现在低头 你说看一看。 对对对，也许你拉链没拉，然后女生如果今天穿裙子，可能注意一下，你刚刚上厕所有没有把你的裙子扎到你的内裤里，那个也很糗。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仪容啊啊啊啊！ 过去的美好，我想有一天我们都能忘掉，想你的星空下，星星不再闪耀。我想我知道，眼泪的味道，曾经付出的每一天每一年，我不曾想到。我想我知道，失去你的依靠，都忘了 miss you， 失去的不能 只是过往每个画面都成为我们的束缚，对爱情的无助。 来了，要让 Energy 团员们流泪眼泪的味道的辩论赛来了。 究竟眼泪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呢？ 是什么？床是咸咸的海的味道。 当年2005年 ，Energy 发行了第六张专辑，叫做《最后的乐园》。刚刚呢，两个老人凭自己的记忆，成功的拼凑出 Energy 所有团员的名字。 因为这个游戏呢，我前一阵才跟就是卡提亚玩过， 哦、 然后之前呢是一直想不起来的人，就 Energy 有五个人， 是 我们一直遗漏了其中一位。 嗯， 可能最常大家现在可以想一下 ，Energy 有谁？ 你第一个回答是 谁？快答一下，第一个、阿迪， 不是教英文的阿迪哦， 哦，不是阿迪英文哦，是阿迪， 阿迪， 对，然后呢，牛奶， 牛奶， 牛奶只有发行个人专辑， 冲 对不对？ 一杯热牛奶， 对啊，然后再来呢，还有 Tolo， 对 ，Tolo 我可能想不太到， 嗯， 还有坤达我可能想不太到， 嗯， 那一次呢，就是被我遗忘的是 苏伟， 苏伟，苏伟， 苏伟在哪里 呀、啊？ 我觉得他可能从以前就被大家开这样的玩笑，很愤怒。他以为终于没有人要再讲了，结果现在在广播节目上居然又在…… 那苏伟在哪里呀、啊？ 成功想出来之后，没想到男女主持人 因为一开始 再站起来了， 没有，因为我就说我要当阿迪啊， 我就说哇，你想当主唱啊你？ 我没有想要主唱，我只觉得阿迪最帅。 你说什么最帅是坤达？ 阿迪最帅， 坤达， 阿迪。 App 上都说是坤达， 你少在那边进，根本没有 App。 但其实当年外形最受欢迎的应该是 Tolo 吧？ 哦，是吗？ 我想象啦， 嗯， 因为我记得 Tolo 很帅， 还是 坤达，因为现在太帅了。 哦，就现在的坤达， 嗯。 没有，我在想那是那个时候的啊，我怎么会想到现在呢？ 那个时候你就最喜欢阿迪哦。 我最有印象是阿迪耶。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可可的。我会好好的，我会好好的，我还想想的，世界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到现在 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要给你远方的祝福，我知道它苦苦的。 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心凌收在《Cindy with You》专辑当中。我会好好的， 你会吗？ 尽量，希望大家都好好的。2005年，他其实蛮可怕的。他一开始发了第三张专辑，年中又发了精选集，然后好像在年尾的时候又发了一张专辑。2005年， 很忙碌的 Cindy， 超级忙。2005年那年我18，今年已经30岁的你，18岁那一年听得懂这一首歌吗？来自于陶晶莹的《女人心事》。2005年你在干嘛？ 大学毕业， 刚毕业 ，Yep， 要去当兵了 ，Yep， 你应该很懂女人心事， 你说兵变心事哦， 对， 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越过他的肩膀。懂懂的视线，我懂女子会死心事，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我听见 自己

却也担心自己一定要一心动，因为爱就是你最任性的理由。相信我，靠近我，那些怎么做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大声说 love。 Love, love, love， 就爱电影 UFO。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FIR。 不再有飞的飞儿乐团，就跟没有信的信乐团是一样。 很多乐团12年前，然后那时候正风光，然后声势往上， 啊、 然后不知不觉到现在就是很。 祝老师们未来都还有新的发展哦。 刚刚是 Love Love Love， 现在有 Honey Honey。2005年呢，孙燕姿发行《完美的一天》，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他那个时候有一个这张唱片有个噱头，是他在台北101那边打造一个玻璃屋，就他号称说他会进去住，然后让人家观赏那个孙燕姿对《完美的一天》，你看他在玻璃屋里面做什么？但没想到就是台北雨太大了，然后玻璃屋就漏水， 好惨哦。 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Honey Honey，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 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在你心里， 那个入住透明屋里面让大家看你的生活，我记得好久以前那个日本综艺节目黄金传 说 说 传奇， 黄金传奇是不是王妈丽玲跟曾巩 对黄金传说 好像有请那种谐星去入住玻璃屋，他好像不止24小时嘛，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觉得说天啊，心理压力好大，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一阵在楚门的世界之后，就95年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之后、有一部电影叫做艾德的什么 TV 世界还是异想世界，也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然后挑战在一个透明玻璃屋里面住，让大家看24小时观看， 这会疯掉哎、欸。 最近我反而看到另外一个也是住在。他没有就是公开给人家看，但是呢这是一个实验，然后呢就有人说，如果呢我把你关在一个完全无法跟外界接触的地方，就只有你一个人， 那不就很像是监狱的单人房吗？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像关紧闭那个样子、然后没有任何娱乐系统，就是你没有手机、你没有书，然后 你就是只能在那边静坐， 对对对对对，然后把你关200个小时，还是他关2个月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段时间，然后我确保你会疯掉。于是呢，就有电视节目来做这个企划， 你到底会不会疯掉？ 对对对，但是他当然不可能做到那个量的时间，因为那个量时间真的太长太可怕。然后这一个电视节目企划，他有请就是心理学家、心理咨商师跟专家，就在旁边就是密切的监视他们的， 这是真的还是演戏？ 真的真的真的活动，也是一个实境的秀。然后呢，他们就在一个摄影棚里面，然后就进了3个货柜吧，就那个货柜箱，所以就像一个货柜组合屋，然后关进去，他们只要求。好像只是72小时，只有3天而已。就72小时，就是我们现在 听 起来应该觉得 还好， 还好吧？72小时很简单吧？ 我都睡掉一半了，所以我只有30几个小时要发呆。 其实就只是睡觉而已啊。然后他们就是从众多的报名者当中，然后抽选了3个不同的人，这样，其中一个是妈妈。就是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他的小孩，然后其中一个呢是一个好像是刚失恋的女生还是干嘛的，对，然后还有其中一个我现在有点忘记他们背后那个背景是什么，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节目的主持人，就一共最后3个人再加上节目主持人他自己要试试看这样子。那当然你可以想想看，就在现在的世界当中，你没有你自己的手机，然后你没有任何的娱乐，什么报纸啊， 书也不能看， 不行，你可以选择带一样东西进去。 天 哪， 这好像是那种以前做的心理测验哦。如果可以到无人岛 东西的，然后其中那个失恋的女生她带的是画笔跟纸，我觉得蛮聪明的，因为她可以画画，可以一直创作。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其中一个是网红，对，网红你要想就是她一直在就是镁光灯下面生活那种，然后她带进去的是好像运动菜单吧，就是她要运动，一个男生这样。然后我们就看这几个人，然后大家就一边看就一边想说，三天72小时很简单吧，然后就看到谁是谁又崩溃啦，谁是受不了啦，然后一直就是有的会开始对着镜头大骂啊，然后 让我出去， 开始踹东西啊，然后中间也真的有人放弃，其实才短短三天，他其实很短，好像才 一天吗？ 十几个小时就放弃了，他都还没有撑到睡觉的时候哦，白天。没有，就是现在人真的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 你会想挑战这个吗？ 蛮想的，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蛮想的。 啊，你会带什么进去？ 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没有书，连书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难，就是要好好想想应该带什么。 那 年我十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狠狠爱》。听完他们挑战之后，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挑战的，我应该也会在里面崩溃。 真的、哦？嗯，你不是号称就是单身大使，然后很能跟自己相处的人吗？ 就是当我真的睡到很饱，然后又发呆， 又 发呆完了之后，就是真的不行，就很想出去。嗯 他住在九龙城，有七个大老婆，小老婆先不说他的幸福叫做寂寞。他喜欢踢足球，来一碗叉烧饭，地球危险太多，他就滚回他的火星。背着喜剧之王太沉重， 真正一个渣渣， 膝盖要比皇帝还好做。少林功夫侯爷，他名叫周星星，用眼泪玩游戏，一两个小时，只不过想逗逗你开心，你开不开心，随你自己。他名叫周星星，这就是他的命，一心一意，只不过想要逗逗你开心，你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剩他自己。集结如花齐名，小将是他兄弟，穿上西装扮零零七，城市的狗沙包是神容易出品，小人物的生命一秒钟几十万来句，背着喜剧之王太沉重，乞丐要比皇帝还好做，少林功夫猴爷， 我的一心有余，偷偷感想念念不绝，总猜到前途，但系估唔到呢个结局，而我总想过得咁坚定。 少林功夫好嘢，他名叫周星星，用眼泪玩游戏，一两个小时，只不过想逗逗你开心点，开不开心随你自己。周星星，这就是他的命，一心一意，只不过想要逗逗你开心，你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剩他自己。那功夫高明没得比，却留不住一万年后的你，才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 S。 他名叫周星星，用眼泪玩游戏，一两个小时，只不过想逗逗你开心，你开不开心随你自己。他名叫周星星，这就是他的命，一心一意，只不过想要逗逗你开心，你转过身去擦干泪滴，剩他自己。周星星， 他名叫周星星， 他名叫周星星， 他名叫周星星。 打完收工，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好车 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哦，五月又要报税了，资料都还没整理。 我是费宏泰，我推动全球首创用税额试算表报税，只要确认无误缴费，就轻轻松松完成报税。 试算报税很简单，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教你轻松报税审核包。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利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Hakuna Matata， 暑假让良友旅行带你出游。 想看肯亚惊奇动物大迁徙， 想去石原岛 Club Med 比海蓝天玩水去， 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北海道热气球体验。 暑假旅游就找良友， 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头按肩膀，洗脚趾，洗脚趾，洗脚趾。 不错不错，阿妈现在不用洗脚趾喽。

松光明媚，哎哎，马拉松光明媚，哎，马拉松光明媚，唱不完的歌，刻不完的音乐，啤酒香烟都不会醉，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 马拉松光明媚。既然如此，你就该抛弃负累，大啦啦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月有阴晴，潮起也有潮退，你也要试着去欣赏不完美的美。风光明媚，哎哎，看你怎么去追，哎，哪儿风光明媚，哎哎，看你怎么体会，哎，哪儿风光明媚，唱不完的歌，刻不完的音乐，啤酒香烟都不会醉，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 哪儿风光明媚，哎哎，哪儿风光明媚，哎，既然如此，你就该抛弃负累，大啦啦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哎，月有一唱起也有憔悴。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 O N N O 浓浓。 迎着初夏晚风，跟随爵士忘情摇摆，低吟优美旋律，聆听国乐与爵士乐的跨界撞击。北市国乐团摇摆吧爵士音乐会，指挥樊德生，台湾鼓王黄瑞峰，爵士钢琴杰里米蒙泰罗与低音提琴庄家维，不同乐种创造国乐的全新感动。五月九日国家音乐厅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 哎，你们要去哪里玩啊？ 去台东蚂蚁蚂蚁的家啊，欣赏美丽的台十一线海岸风光， 品尝在地创意鬼头刀料理。 还有还有， 哎，等等我，我也要去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六月开始，包吃包住包玩，纳鲁湾大酒店0800-239-888。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教育部新上任的政务次长林福来今天被问到108学年12年国教课纲能否如期上路时，表示他是有点担心，并说如果有一两科无法完成课纲审议，可能分段上路。教育部长吴茂坤上任后，政务次长蔡清华借调期满回学校任职，吴茂坤请台湾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林福来接替职位。林福来今天中午跟记者座谈，被问到12年国教能否如期上路，他坦言目前包括技术型高中群科课纲以及普通高中的社会领域课纲审议的进度比较慢， 目前还是希望108学年度课纲可以如期上路，但是他也说，如果真的一两课没有办法，就分段吧。另外，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因为抵制吴茂坤，宣布不再出席课审会。林福来说，他会跟全教总沟通，课纲审议不是为了谁，是为了下一代的小孩。故宫南院 BOT 厂商华福远航集团旗下华喜公司两年前跟故宫签订文创与饭店 BOT 案发生纷争，双方展开商务仲裁。今天传出华喜不堪故宫南院办事处亏损，决定七月解雇22名员工，占全部员工32人的一半以上。社会局劳资关系科科长林俊杰说，收到华喜大量解雇计划书，回复要求依照劳基法进行劳资协商，如果劳工不同意资方解雇方案，双方发生劳资争议，将会介入调解，保障劳工的权益。被解雇的员工都相当的错愕，人心惶惶。员工说，他们大多是返乡就业，却要面临解雇丢饭碗，内心很无奈，希望故宫跟公司能够早日协商，保住他们的饭碗。故宫南院副院长李进慧说，故宫没有接获厂商的说明，七月解雇生效正值暑假旺季，厂商负责游客中心、停车场以及清洁的工作，大量解雇员工之后势必会影响营运。美丽人生吸金案的诈骗2亿4000多万元，花莲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银行法提起公诉。花莲地检署表示，美丽人生吸金集团18名成员以庄姓嫌犯为首，假借健康讲座名义，搭配油、盐、酱油、面跟米粉等礼品，在全台各地招揽大批年长者加入会员，鼓吹老人家只要拿出10万元，每半年红利6000元，换算年息12%，全台超过1700人受骗，吸金总额2亿4361万。检调在全省同步搜索，今天提起公诉，检方也首次的启动侦查中扣押物变价拍卖程序。四月底先拍卖庄姓主嫌的 BMW 运动休旅跑车，以162万元卖出。二代晶片护照内页底图物质类似美国机场图案，55万本经过重置防伪贴纸贴在护照内页重新发行。林务局表示，预计15号前全部发行完毕，之后将发行近期制作未贴有贴纸的晶片护照。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护照行政组组长王北平说，林务局今年采购203万本二代晶片护照，其中23万本已经完成验收，预计5月中旬可以发行。王北平表示，第二代晶片护照防伪技术更为提升，采用新式防伪胶膜，每页不同的影像图案，新增持照人第三影像等，让护照更容易辨识，而且无法伪造。新版的晶片护照也全面更新护照内页图案，纳入台湾各县市特色景点、地标以及风土民情等主题。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9点，成为2467点。日本股市在今天是休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5点，成为105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92亿。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7点，成为30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0点，成为10437点。香港恒指数下跌296点，成为300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7点，成为3547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29.7兑一美元，台币升值4.2分，日元以109.10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968美元。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北部地区今天25到28度，中部28到29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3到26度，澎湖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妈，你手怎么了？ 没事啦，擦地板刮到的。 看着妈妈擦地的身影，不是岁月催人老，是家事太操劳。今年母亲节，我选购德国凯驰蒸汽清洗机，孝敬妈妈。超过100度的蒸汽，强力杀菌99.99%，打扫不再用苦力，还妈妈年轻美丽。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这是我的新专辑《是什么夺走太阳》。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喜欢我吧》，希望你们会喜欢。 来来来来来。 人讲坐飞机跨天顶， 跨天顶 坐公车即卡省， 即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电影。 没错， 这周有什么？ 本周新上映。 对对对，这首歌曲呢，应该这还很新。这首歌《Fair to Love Me》是老娘叫谭雅的主题曲之一。 老娘叫谭雅，你有看过这部片吗？ 我没有啊。 这部片在讲什么呢？ 就是一个。不就是他是一个也是运动选手，女生运动选手故事，然后就是遇到了问题。 老娘叫谭雅。 对啊，他也那时候我就很红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老娘叫老娘？ 我不知道老娘叫谭雅 You can Google it。而且女主角是那个La La Land。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OK。 好，本周有什么电影？ 本周电影呢，这个我在捷运站的一些看板上面有看到，那一天就是它的视觉是一个红色底色，这个全红色，然后是一个穿着牛仔外套的男生，怎样？ 就是那一面就是只有那个男生， 对，只有那个男生很 干净的。是不是在东区的捷运站口放了很久了 ？Yes, that's right.、Yes, that's right. 叫做 Love Simon。亲爱的初恋，就是我们台湾翻成亲爱的初恋，中国翻成爱你西蒙， 爱你西蒙 ，Love Simon，直翻嘛，就是跟纽巴伦是一样的， 心平衡。 好，这部片呢，在讲的是什么呢？这部片是一个青春爱情，算是喜剧片，好，青春爱情喜剧。然后在看预告的时候，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被触动，觉得好感人他的故事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他是一个男生，但是他是同志，然后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男生，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然后有就是很棒很好的朋友，可是呢他是一个同志，这个秘密呢没有人知道然后呢他有一天他的同学告诉他说你快看那个学校的布告板上面有一个人他要出柜了这样子所以他就主动去联络这个人在网络上面然后这个人呢叫做 Blue 叫做小蓝忧郁 蓝色这样 对很忧郁他就主动联络在网络上面联络这个人然后说其实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也是同志这样子然后当然他们就开始一连串的对话就是说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因为这是一个 启蒙的过程 对这是一个过程 你不是突然就一生下来就知道说可能就是我是同志就慢慢发现然后他就开始在讲说当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就这些过往的事情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之后呢，就当然你要发生转折嘛。 西蒙跟蓝色就成为好友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这个转折是什么呢？转折就是他的 email 被害了。 西蒙的。 对 ，Simon 的 email 被害了。害了以后呢，就是这样，不就变成整个学校都知道他是 gay 了吗？可是他觉得很愤怒，说这一件事情是很私人 的， 就是是我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跟别人讲，然后跟谁讲，这件事是我决定，不是有人可以帮我出柜帮我决定的。同样就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也是，就虽然他没有讲，但是我知道他是 同志， 然后是在最近见面的时候他才说。 我告诉你， 对对对， 就其实我是， 就是他出柜，然后还跟我说抱歉跟对不起这样子，就说 这就是不用抱歉啊。 对对对，然后就那个感觉是很，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你真的要身为同志，你才会知道那个在压力锅里面那个感觉，就是为什么身为一个异性恋，你不需要昭告天下说， 我是异性恋哦， 就是我爱女生，或是我爱男生，就是为什么身为异性恋不用？然后你可以知道，就是如果同志。其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关，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怀着这一个秘密，然后可能是他的爸妈都不知道，所以在我生命当中第一次就真的很意识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在大学的时候，然后这个好朋友呢，就是我一进大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很像，在个性方面，或是在 思考方式， 就是在面对事情方面，这个人跟我很像，可是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他跟我出柜，跟还有我们这群好朋友出柜，然后我才开始慢慢去认识这一个族群。虽然说就是这一个就是 gay 这个字，一直就是被你知道男生们就以前国中高中念男生班， 你就会这么起哄开玩笑说你很 gay 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的名字其实最后的结尾就是 gay， 就 Oh my gay， Oh my gay 这样子，就是用这件事情来开玩笑。但是开始了解跟理解以后才知道，就是他们真的怀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然后 如果他又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或是会想很多的话，他那个压力更大， 所以也才会有很多的同志朋友就是会有忧郁情绪，甚至严重一点就是忧郁症，重度忧郁症，然后最后就是会去自杀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不熟的朋友，他是就是我们一起带营队认识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大学生，然后他是高中生，所以他跟我差个两三岁的，在我好像二十一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听说他18岁的时候，他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没有办法告诉人家他是同志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哦，好难过的故事啊。但是这部电影不是这样，这部电影是一个 回到西蒙， 这部电影是个开心的故事。那在之后呢，他就开始他做了一个决定，当他的身份曝光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要找到 Blue 是谁，因为他们最后那个 Blue 他突然有一天跟他说，对不起，我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样子。好，然后他决定他要去找到 Blue 是谁，然后这是一个有点神秘，因为像是匿名网友嘛，有点像是网恋，就是网络恋爱， 他们是有情愫的哦。 对，其实是一开始让交谈，但是慢慢就是有一点爱上这个匿名的网友。对，所以在里面， 所以这部片可以叫做 Finding Blue。 对，Finding Nemo 嘛。然后如果你喜欢譬如说生命中的美好缺憾，那这是他的监制的最新力作，就是那一种有点偏算不上是真文青，就是假文青会喜欢， 就那个氛围那个调调是你爱的。 我猜应该也会有就是一些蛮好听的音乐在其中。 初恋 啊，亲爱的初恋， 亲爱的 爱你西蒙。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me. If you do, I won't move. I ain't just cry for no reason. I ain't just pray for no reason. I give thanks for the day, for the hour. Andre Lommer, All the Stars, Wakanda Up Forever. Yes. 之前呢，就是因为我明明就没有看过黑豹，但是因为你太爱讲 Wakanda Up Forever 了。然后之前三国志有一集，我们主题就是入复仇者联盟，然后 所以你要扮演黑豹？ 没有，就每一个关卡都是跟比如说美国队长好了，然后那一关可能就是跟盾牌一些有关的，导致于就是在录影的过程当中，我都时不时就会喊 Wakanda Forever， 就是在一个非常打乱人家节奏、最讨厌的那种人。我觉得那一集剪接会很讨厌，我想说 他一直在喊这个干嘛？ 因为没有人理我，可是我还是很爱一直喊 Wakanda Forever， 然后就坐在我的座位上，然后双手在前面，真的，我起码喊了三次还四次， 这真的就是 就讨厌鬼。 对，在班上就是边缘小孩，然后边缘同学。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为什么会被排挤？就那种得不到注意力，然后一直讲那个自以为很好笑的东西。 对，我那时候那一天心情很好，因为一直喊这个。但是我现在我知道那个就是很讨人厌的表现，所以我以后会克制我自己。 就像某一天，就是我们搭捷运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干嘛？去吃饭还是什么？你整天都在讲摔个五跤，摔个五跤，够了吧？ Hero 这首歌曲呢是《移动迷宫三》的主题曲，因为《移动迷宫》我已经忘记到我看了三了没了。 我确定我看了一啦，因为那个眉毛小哥实在是太引人入胜 了，反正就冲出去了嘛。 对对对对， 啊，我不要爆雷，现在都走不爆雷路线，反正就是有点不太确定这样子。 他们冲出去了，一的结尾是冲出去， 然后外面是个新世界，还是要继续讲？ 对。 外面有个新世界， 反正现在有很多的好莱坞电影都是先买那个 YA 的小说版权，就是他们在书上面先成功了，包括像是格雷五十道阴影，包括像是暮光之城，哈利波特就不用讲了，对，然后移动迷宫也是，还有那个打猎的那个，有十二区，然后 饥饿游戏， 对，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在小说里面建构出了一个世界，好，那接下来你刚好因为放移动迷宫的歌，这个礼拜的接下来的几部电影其实都是类似的这一种电影，就是有点科幻，有点惊悚，然后追逐，然后有建构出一个世界来。这一部电影就叫做《世界战》，世界的世呢是眼睛， 我们有气象战、终点战，现在有 世界 战。 为什么要叫世界战？当然，因为它里面在讲就是未来我们的眼睛从一出生就被植入了晶片，然后这个晶片的所有的资料就是连接到政府的云端上面，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台摄影机，也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好奇这样的世界。 不行哎，我觉得很快就会出事了。 真的哦，当有骇客的时候，一定会出事。 太病态啦， 对啊。可是就是你想想看哦，现在在路边有多少人就是会随手丢垃圾，多少人随手会丢烟蒂， 对， 随地乱停车，闯红灯，这些就是你罚单就吃到饱。吃到爆，对，真的就是也不需要警局达人这个职业了， 你就扎两下就上传， 对，因为到处都看得到，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譬如说什么马路三宝，然后突然就坐假车祸，然后或是路上有人要挑衅你，然后说什么又突然要告你，然后没有证据什么之类，全部都有。 所以世界战就在讲说，每个人眼睛都是摄影机的未来世界。 Yes， 但是呢，如果是一个这样美好的世界，那就做不成科幻电影啦，所以一定有一个问题嘛。里面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他看不到，奇怪， 就是我现在呢，因为我是政府官员，所以我可以读取到所有的云端资料。嗯，好，我是执法人员。 为什么欧马克的眼睛我看不到？ 对，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我路过经过每一个人，我会经过你就看到吴玛丽广播女神，好，一经过艾丽老兵畅销作家，然后一经过大师啊，飞碟电台 MIS 员工这样子，我经过每个人，我可以就读取到他的身份、他的资料，然后甚至我可以 经过欧马克看不到任何东西。 对，然后就是我经过了欧马克，又发现这个人他模糊，身份不明，嗯，奇怪了，有问题。然后呢，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想象，譬如说。如果有任何的犯罪，应该马上无所遁形嘛，嗯、都会被发现嘛、嗯，对不对？可是就是现在这个首都呢，发生了很多起命案， 找不到， 就是怎么会有命？这一个世界怎么会有犯罪呢？怎么会有命案呢？嗯，我觉得我看不到那个人，一定有鬼、嗯，我就是要去知道为什么看不到他。 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 幸亏是那么平和，才没有再见不舒服。后来散了，各忙各的。现在的我们格格不入，不记得当初为了什么。 在世界的尽头，还好有梁文音，把过不去的都变成祝福。 还好我们都为灵犀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的归宿，虽然你的梦想里已没有我，终于能对眼前的 陆地的终点，海洋的起点，听梁文音疗伤情歌，还好。 也祝我幸福， 敬请期待梁文音全新爱情视野，副驾驶座的风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那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啊？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个小时，那我们再聊聊这周末有什么电影要上映。 本周新上映， 对，这首歌曲呢是一个很精彩的电影的主题曲 哦， 闺蜜 哦 哦 Fiona 薛凯琪演唱的一起老去，这样的、三个女生的故事，听说 吴玛丽最爱， 听说第二集是很疯狂的， 非常棒， 疯狂到那个时候真的 好看的不得了， 看过的人回来心得文都超长的， 赶快写进维基百科， 少在那边。 我们要依然聚在一起，举杯回忆那首当时的歌曲，那场冒险，那不变的友谊，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让我们肩并着肩笑看风。 今天有世界站， 然后有就科幻的世界站，然后有比较文青轻松小品可可爱爱的初恋的亲爱的西蒙，就是、那个、 是不是 为什么那么 直翻比较好， 为什么那部片名这么难记呀、 啊、爱情西蒙，好，就是亲爱的初恋了、 哦、亲爱的初恋，对对对， 真的蛮难记的。好，另外呢，刚刚已经讲到终点站，就是本周刚好有一部电影就叫终点站，刺杀终点站。 那跟之前终点站是像的吗？ 终点站在讲那个 我们未来 时间 就是我们金钱， 对。可是我想想看哦，反而世界站跟终点站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世界站跟终点站他们的编导是同一个人， 嗯， 哦，所以这样子。那刺杀终点站的终点是真的就是到了终点， 哦，抵达终点的那个， 抵达终点的终点。 哦， 那这一部电影呢，它的女主角大有来头啊，因为那个时候《自杀突击队》上映的时候，她就是唯一亮点， 小丑女， 没错。然后这个故事内容一样，也是在讲。未来有一个神秘又黑暗的城市当中， 未来世界到底是会发生多少事情？ 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未来，可能近未来，可能也是比较现在的啊。可是呢，就是很黑暗，然后很多犯罪。这个时候呢，我里面有小丑女，当然是主要角色嘛， 女主角。 可是我摸不清楚她到底在干嘛。就是这一部电影的 这预告的时候，就是你讨厌的预告。 这一部电影这一部的预告，就是你要我好好的推荐，我会有点。保留， 嗯， 因为他的预告剪的方式还有他的故事流非常的 迷幻， 我看不太出来他在讲什么。可是他的画面很漂亮，他的画面跟色调，也就是他的摄影， 色调是阴暗的吗？ 不是， 不是那种灰阶灰阶， 就是我觉得他的镜头美学是美的， 嗯， 是漂亮的。然后在预告里面剪出的一些些小对话， 嗯， 你可以感觉到他是有一些设计的，譬如说他要等去他要等一班车，然后说那班车永远都不会来，就那个车长跟他说，嗯，车站人员说那班车永远都不会来，你要往北搭404号， 嗯， 然后404其实就是一个数字的密码，因为404在电脑里面它就是一个错误，对，嗯，error 404，它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可能会藏一些东西，蛮有趣。然后，电影的色调是高色高那什么高彩差哦，就是色差很高的那种， 很强烈， 比较强的。 嗯， 然后预告的字也用得漂亮，可是故事流我就是看的有一点点迷迷糊糊。 刺杀终点站 ，Yes， 小丑女。 对，目前我可以告诉你就是。画面漂亮，风格漂亮，然后有小丑女，但其他的那个故事内容， 刚刚那个不知道什么那个对话很吸引我。 你说404， 我要搭这班车，你那一班车， 那班车 永远不会来，你只能搭，你要往北就是搭这一班404。 对对对对， 嗯，很吸引人诶。 走，带我走，走出纷争喧扰的生活。因为漫天黑夜腐蚀的我的梦，因为征战沙发我就快要没有朋友，不求生不求眠，不为这风声所求，带我去月球，那里空气稀薄，带我去月球，充满原始感动，带我去月球，这里幸福你我去往极多整个宇宙。 我去月球这个版本呢是宋元化。 哇哦， 刚刚你一直在 murmur 就是学广东话，所以接下来是有一部港片要介绍是不是？ 没错，而且它就跟刚刚那个刺杀终点站又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那个故事有点复杂，我看不清楚故事流是什么。 那你刚刚很努力在学的，只是在学他的粤语发音。 对啊，就是学，对啊。我知道有任何机会我就是 shadowing 学一波嘛。 Latch tone。 好，这部片呢就是低压槽。 哎、欸、有我有印象这一部片呢、欸、 是 因为我觉得片名太怪了，想说 低压槽是什么， 它的槽就真的是一个那个 就是槽 沟槽的槽， 就槽就是一个桶子啊，放东西的东西啊、低压槽。好，导演跟编剧都是张家辉。那这部电影呢就跟刺杀终点站一样，也是一个就是黑暗世界啦，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犯罪。那因为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勾结啊，然后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要干嘛他要干嘛，就太复杂了。我觉得 就你一定要自己进去慢慢一条一条线慢慢看，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 对，他不是有一个故事主轴告诉你，比如说一句话讲完这部电影在干嘛。那如果要一句话讲完的话，刺杀终点站跟低压槽都是这是一部犯罪电影，这样可能是这样吧，类似这样。对，然后他可是他的预告片看起来也很好看，是跟刺杀终点站是不一样的好看。刺杀终点站是比较是色调方面的喜欢，我是喜欢他的色调。而低压槽呢，他就是走的是场面调度式的，他有很多很多的画面是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安排，比如说黑道的火拼，然后车子的摆放位置，然后每个人就是拿出枪来棒棒棒棒，然后散啪这样散开的那一种。我觉得都是蛮经典的， 大荧幕看是很 OK， 就是或者你如果用小荧幕看的话，就是有一种它的设计，我会很建议你好好看它的设计。那另外我刚刚在 YouTube 上面找预告片的时候，好像找到了正片。 怎么会这个样子？ 不过现在很难讲，因为现在有一些 这种都会很快就会被检举了啦。 对，因为现在有一些 YouTube 上面，他常常都会说，你要看什么什么电影的全片，可是发现你点进去以后，它就只是一个假的，就是假的空的影片，然后它有一个小时又三十几分钟，然后它的目的是要你去点它其他的连结，然后那些其他的连结呢，就是 病毒。 现在齁想要单纯的害人的人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多，比较多都还是你知道唯利是图。他们要为什么要点那个连结呢？ 要你的资讯， 因为那个连结齁可以帮他挖矿，可以帮他赚钱。对，但你却看不见自己心里的谎言，明知道我在身边，谁没说出口的那句后悔，任凭遗憾标注我们暂停了时间，就这样也还没消失在彼此世界。如果能重来一遍，能早点遇见。是哪里不同呢？能理解快乐或许就不同了，但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你的真诚。 剩下我为你心疼。那甜甜的暧昧被踩碎，全部还给咸咸的海水。我们之间脆弱边界藏着寂寞，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深深《看得见寂寞》，是痴情男子汉的主题曲。我现在看了一下，就今天自己播的这些电影歌曲，其实大概播了十部，我只看过两部而已。天哪！ 其实就是每一周的电影，就是有很多很多上映的电影。那我们讲的可能都只是 冰山一角而已， 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五分之一这样子。好，本周呢，其实除了今天讲到《亲爱的初恋》啊、《低压槽》啊、《刺杀终点站》啊、《世界站》之外，还有《爱上谎言的女人》。 哎，这个很吸引我。当然，高桥一生是一个亮点。 是 高桥一生，可能对男生来说，长泽雅美是一个亮点。 是是是， 但是。爱上谎言的女人，就是我看那个故事介绍觉得很神秘，因为他说他们其实长泽雅美这个女强人，她跟高桥一生他们已经同居在四五年了。有一天呢，高桥一生就是然后脑子血管爆了，他就都倒地，于是就上门就问他说这个人是谁，他就发现怎么这个人所有的名字、身份、巴拉巴拉 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这个设定是我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来骗我，然后这人是假的，我们是短暂的恋曲。可是我才发现， 我的枕边人是一个假的人， 而且相处了这么久， 是， 然后又发现说他疑似好像有在写小说，他写的小说是有在暗示一些什么他自己的故事吗？所以他去他的那个故乡，还是他小说的内容，他要去挖挖挖， 所以是种人生侦探电影。 对，我就很好奇，高桥医生你到底是谁？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谁。对对对对， 本周呢还有几部动画电影的剧场版，包括像是 反叛的鲁鲁修。 本周有反叛的鲁鲁修吗？ 没有， 我看一下，有电影版的机器战士， 机器战士 TOBOT 机器人军团的袭击，有一个呢是在前几，应该是去年前年吧，非常非常红的文豪野犬文豪 Stray Dogs 剧场版。对，另外呢还有像是翻转教室、师奶俱乐部，师奶的师 是师大大的师吗？ 是尸体的师，可怕了吧。 不喜欢， 是恐怖片，而且英文片名叫做 Peelers， Peelers， Peel 就是剥皮、削皮，那个感觉超恶这样子。还有下坡路 Downhill， 也是应该也是恐怖的那一种。然后 The Titan 末世异种，假掰英雄 Mothers 在母亲节前夕一定要有一些母亲的电影。成为母亲之后，还有。我是一只猫， 片名就叫做我是一只猫， 它的剧照就是一只倒在地上的猫， 怎么有点可爱。 就玛丽的电影海报 sense 而言 会怒哦， 就是你看到一只猫也不是觉得有鬼吗？ 你说 哦，不是不是，因为上次是男主角女主角中间夹一只狗，所以你觉得这个、 把狗放正中央， 你觉得这个有鬼？ 对对对。 可是如果本来就以猫为电影的话， 他就是要就不是不能说骗，他就是要吸引 猫奴们来看。 对对对。 还有一部片叫做《残酷的温柔》， 很多哎、欸， 其实这周末蛮多可以选择的， 尤其在上个礼拜经过了那个复仇者摧残之后，大家一定是往前移或者往后移啊。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柯敏勋的《光害》，是《红衣小女孩二》的主题曲。嗯、不知不觉他都要拍三了呢。 天哪！ 当然呢，就是这一阵子我就疯狂收到很多的私讯或是在一期直播的提醒、嗯、都在跟我说、嗯、你知道坂口健太郎要 来 吗？来 台湾。 虽然我而且就连我自己的姐妹涛都传讯息给我说、要一起报名吗？ 哇、 啊，忘了你不在这样子、就是都很想去会他一面、我不知道在收听的有多少人会去前往一睹他可爱的风采，或是你有没有机会跟他 QA 对谈、嗯、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一切顺利咯。 想问他什么啊？你想问他什么？ 可是那个状态之下，不是应该看完电影你会想还问他电影相关的事情吗？ 没有把握机会就要问私人的事，私人的事你要问什么？对不对？你期待那么久，这么喜欢他， 那如果新垣结衣来了，开 Q&A， 嗯，来，欧先生有什么要跟新垣小姐发问的吗？请问， 新垣小姐，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我希望我可以当你一天的男朋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不准笑，回答我。口袋的， 口袋的，口袋 没有，还不口袋赛哦， 还很凶、欸， 用长体。 小朋友，夏天做什么最酷呢？ 滑雪枪， 到海边堆沙堡。 错，是坐上我爸爸的车，冷气超酷凉。 Toyota 让你酷一下，六月底前回厂，免费享冷气鉴诊及精选商品优惠。 到 Toyota 有费定宝，还有机会抽积木小车哦，酷吧？ 老王，你中乐透了吗？开水饺餐厅加盟不是要很多钱吗？ 嘿嘿，现在加盟五花马水饺馆，微型创业只要99万起，前十名还免加盟金，免加盟金哦！ 哇，我马上加盟五花马赚钱去！ 加盟五花马水饺馆，轻松创业，0800-300-883。 哎、欸、姐、嗯，你想好母亲节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当然，我买的是妈妈最爱喝的。 哎、欸，等一下，让我猜猜看。喝的饮料，它是有机认证的， 没错。 嗯，它是有20种全谷类的营养， 没错。 而且它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天然滋味， 完全正确。它就是 有机甜有机多谷植物奶， 送妈妈当然挑最好的有机甜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仅有慈心有机认证，绝无化学添加物，并且保留满满20种全谷物精华。还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哦！ 哇，那我现在就去买。 哎，你不要学我！ 哪有？你才买一盒，我可是要买两盒呢！ 现在就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参加我的 Super Mommy UFO 主打歌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有机田提供的有机多谷植物奶礼盒哦！ 有机田邀你一起用最超级的爱给最 Super 的 Mommy。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擦嘛！ 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玛丽， 拜拜，我是马克， 最后还是要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张栋梁自己的风雨，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朋友只剩下那几个人，

单身动物园。 告别单身动物园，慢慢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已经说出新人气味。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无缺。 实在吃不消， 没关系，快到小林配柯达脱胶镜片，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现在配再送绿蓝光镜片哦。 科巴亚西小林眼镜。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UFO Shiny Star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Masca， 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飞碟，飞碟，飞碟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